那时他们都已老态龙钟。他后悔万分，醒来时泪流满面。这时旁边有人递过一张纸巾，刘远吃惊地发现李青笑嘻嘻地坐在他身边。 没想到吧， 你怎么在飞机上？ 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呀、啊。 我记得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，怎么变成你了？ 我跟他换了。梦见什么事儿了？哭得这么伤心。 我梦见咱俩老的都不成样了，才又见着，好像是在养老院里。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，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。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，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块走。 我嘴上那么说，心里也是这么想。 怎么了这是？ 突然飞机一阵颠簸，机舱一片混乱。 又赶上了。 如果您想帮助， 我算把你给害了，我真不应该上这飞机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一定替我到医院看看我妈，千万别说我摔死。 我一定去。 我死了你也活不成。 我愿意一起死，省得留着我一人难受。这次可是真过不去了。 别怕，咱俩命大，一定能化险。 今天有命吧。也许咱俩时间不多了，能搂着我。再紧点儿，我得让收尸的人知道咱俩是一对儿。 两人紧紧拥抱，热烈的亲吻，仿佛生离死别。一会儿飞机又恢复正常，惊喜之余，李青从自己嘴里套出了一副假牙。 下飞机就结婚。 你怎么连牙都是假的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 我说下飞机就结婚。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 就对。 回北京了，以后不要跟我说英语 ，OK？ 你让我看看，你还有哪是假的？ 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无比徒劳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